我提醒您，微信红包谨慎抢，提防信息被泄密。 世界有很多东西需要等待，比如运气，比如机会，随时做好准备，才能抓住命运送给你的礼物。现在是下午4点 ，Hello， 我是 Vanessa 吴建豪。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北京 FM 90.0。天津92.5，哈尔滨100.9，西安95.5，长�沙107.7，广州87.4。 东风雪铁龙 C6 全新悦享高级轿车为您带来最新潮流资讯。 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下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之声》News Update， 我是朱璐，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医疗资讯。国家工商总局近日公布了空气净化器质量抽检结果，在37个净化器品牌的43批次样品当中，一共抽检出不合格样品6批次，包括三月雨、造梦者、3M 等品牌。质量不合格的主要原因是产品上标明的洁净空气量和标准要求不一致，噪声实测值超标的。国家食药监局的最新数据显示，2016年食药监总局在全国范围内组织抽检了25.7万批次的食品样品，总体抽检合格率为96.8%，与2015年持平。其中，大宗日常消费品抽检合格率总体保持较高水平。婴幼儿配方奶粉当中有0.9%的样品不符合国家标准。天津市肿瘤医院近日借助 3D 打印技术，通过精准模拟预演，成功为一例高难度的骨盆骨肿瘤患者完成了切除重建手术。这是天津市首次将 3D 打印技术应用于骨肿瘤治疗。河北廊坊市首批居民健康卡近日发放，健康卡实现了就诊卡、预防接种卡和妇幼保健卡等多卡一体，具备诊间结算、双向转诊、基本公共卫生管理等多项功能。陕西省物价局、卫生计政委人社厅、财政厅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医疗服务价格的改革方案。方案提出，陕西省大型医用设备检查治疗价格将平均降低20%，诊查、床位、护理、手术治疗及中医等类别中部分医疗项目的服务价格平均提高28%。方案将从今年的4月1号起实施。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指导意见近日发布，这是我国针对心理健康服务定制的首个宏观指导性文件。意见提出，到2020年，各领域各行业将普遍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及心理健康促进工作，到2030年，符合国情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将基本健全。英国研究人员近日发现，吃东西时细嚼慢咽不仅有助于消化，还可以增强口腔免疫能力，有助避免疾病。研究人员表示，咀嚼行为能激活口腔中的一种免疫细胞，这种免疫细胞能抵御口腔里常见的细菌和真菌。用音乐与世界连接，这次由艺兴编辑朱璐播报的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来关注到气象消息。 东风雪铁龙 C6 携时代新锐，一起获悉新鲜资讯，走在时代前沿，掌控全球动态。以上新闻资讯由东风雪铁龙 C6 全新悦享高级轿车赞助播出。 忙碌了一天，也该让思绪放松一下。我是 C6 全新悦享高级轿车，与您一起享受想听的音乐。更多精彩，敬请关注东风雪铁龙官方微信。 西屯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来关注一下全国部分城市的天气情况。 北京晴转多云，一度到零下八度，天气晴，零下一度到零下七度。上海晴转多云，四度到零下一度。重庆阴转多云，十二到七度。郑州晴转多云，三度到零下五度。太原晴，零下一度到零下十五度。呼和浩特晴，零下十度到零下二十二度。兰州多云转晴，二度到零下九度。乌鲁木齐晴，零下十度到零下十七度。成都阴转多云，十度到三度。贵阳小雨，四到零度。再来了解一下颗粒物浓度指数，北京三十一，天津十六，上海二十七，重庆六十七，拉萨十九，成都一百三十四，昆明十八，北京颗粒物浓度指数为三十一。 忙碌了一天，也该让思绪放松一下。我是 C 六，全新悦享高级轿车，与您一起享受想听的音乐。更多精彩，敬请关注东风雪铁龙官方微信。 西屯， 我们是幸福的两根筷子。 九月奇迹全新单曲《两根筷子》甜蜜来袭，王小海、王小伟首度尝试浪漫情歌对唱，小清新唱腔，开启九月奇迹音乐上的无限可能。流行小情歌，见证两人风格上的可塑性，也将两人十二年的甜蜜爱情唱得深入人心。 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哦，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一群人狂欢，一个人沉淀，还好音乐都在这里，陪着城市一起呼吸。还好有 Metro Music都会音乐。 也许我一直害怕有答案，也许爱静静在风里打转，离开释怀很短暂又重来，自问自答，我不要困难把我们击散，我责备自己那么不勇敢，遗憾没有到达，拥抱我还是害怕，用力推开你我依然留下，有一束光什么痛的刺眼，你的视线是谅解，为什么舍不得熄灭，我逆着光却看见，那是泪光那力量，我不想再去抵挡，面对希望 开场就是这么励志，这么鼓舞人心的一首《逆光》，来自孙燕姿。是的，16:11，周五的下午，让我们打起精神来迎接 Friday Night， 星期五夜晚的到来。我是朱露，代班 Metro Music 都会音乐。互动可以打新浪微博来找 DJ 朱露，朱是朱红色的朱露，是王字旁加一个蛮路的路。 把衬衫折好，房间也已经打扫，那张合照留给我好不好？就少喝一点比较好，脾气别太暴躁，希望你过得更好。我要的其实并不高，找一个肩膀可依靠，可惜有一些终点到不了，努力把时间都排好，不留一点缝隙寂寥，有种痛不吵也不 进新的一年，这首歌会带给你新鲜感，让你热血沸腾。2017年 ATF 要迎接更多挑战，要不断超越。实现梦想的方法很简单，就是马上行动。2017年和 ATF 一起 勇敢出发吧。 Music Radio， 玩转好音乐。 女儿，车票买到了吗？ 妈，放心吧，早买好了。今年呀，我提早回来陪你一起做年夜饭。 一点一滴就是生活的味道。太太乐喊你回家吃饭。 忙碌了一年，终于可以回家与父母团聚过年了。虽然从工作的地方开车回家需要十几个小时的车程，但一想到父母日渐花白的头发和苍老的面容，好想立刻到家陪伴他们。于是我忍着加班的劳累连夜启程，路上好几次精神不集中，幸好有东风日产的 DAA 智能疲劳驾驶预警系统，每次及时发出风鸣预警，让我清醒过来，并且意识到只有安全到家才是父母最大的期盼。于是我没有继续连夜赶车，而是选择在服务站点休息一夜再出发。2017年，希望大家都不要疲劳驾驶，安全到家是你与家人最大的幸福。 东风日产智行科技，伴你一路安全到家。 Music Radio 全球新势力， 流行乐潮，星光无限。 Music Radio 全球新势力，热辣音乐听不完。大家好，我是冯介宇，我在 Music Radio 全球新势力，约定音乐，约定你。 Don't worry about tomorrow. 有多少人是因为路遥知马力而知道火星电台，又有多少人是因为小宋佳和黄少峰的恋情而知道他们。我们来听到火星电台的这首《Her》。 背包墨镜香烟，公路森林海边，短发素颜球鞋，拍照留念说好不见。问一女青年，当时的月亮不圆、问一女青年，只完美你的世界。 Thank you.

想知道贺岁电影的概念呢，是通过冯小刚导演的一系列的经典电影，比如说甲方乙方啊，不见不散啊，没完没了这些。那今年的2017年春节档的上映影片呈现爆棚的现象，比如说大年初一这一天1月28号就将上映八部影片，分别是西游伏妖篇、大闹天竺、健忘村、乘风破浪、功夫瑜伽、熊出没、老师也疯狂，和我说的都是真的。 有些东西你要是不提，我不去回忆。 关了机叹息喘息，再试着碰碰运气，总要过下去。 总是妄想借半生流离换某人怜悯， 只怪那输得起的遇不上看得起的，找谁对不起。 我说爱或许是来日方长的事情，等不到人，也至少盼着自己。 爱，终究是来日方长的秘密。答案，不过是场好觉睡醒。 听到的是电影《我不是潘金莲》的推广曲，薛之谦和黄龄演绎的一首《来日方长》。微博上的罗子林的爸爸说，贺岁档的经典时期已过，这个档期，这个春节档期确实竞争相当的惨烈，也是相当的激烈，对影片的品质也是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继续听歌，来自周慧的一首《不爱了也是一种爱》。 走到你们相遇咖啡馆，在这里转，熟悉位置空出一半，一个人有很舒服的款。你不在，就像花的留白，走过分手路口不会再拐弯。曾经相信对白也风轻云淡，当承诺变成淡，把期待等成了心酸。 手才会是最好的慷慨。原来不爱了也是一种爱，原来心痛也能被温柔对待。阳光透进来把心打开，用释怀换个灿烂。不恨了也是一种爱，祝福没有想象那么难。

真心的宇宙，美丽过深的哀愁，无人能背诵白纸黑字的一页脆弱。整个时代显得毫不掩饰，整个云端写满谁的瑕疵，有些可歌可泣的小日子，意味着孤单相拥到死。如同悲伤被下载了两次，灿烂时的优雅加倍讽刺。退休那点心事，我偷袭你的快乐，给你我的指纹，愿说消失那天仍怀念高明和灰尘。未来少女的标准是一眨眼的梗，承载着一切复古荒谬废话和青春。 这位真心的宇宙， 美丽不生的哀愁，无人能背诵白纸黑字的一页脆弱。整个时代显得毫无掩饰，整个云端写满谁的瑕疵，于是可歌可泣的小日子，意味着孤单相拥到死。如同悲伤被下载了两次，灿烂时的优雅加倍讽刺。转世那点无知，悲伤被下载了两次，眼泪渐渐泛滥，瞬间消失。曾经不可一世，变成一般见识。 侯志坚、陈建奇三位制作人联手打造了十个属于你我的故事。波士顿室内交响乐团联合演出，首播主打《My Dear You》，辛晓琪最新专辑《明白》，愚人制造出品，滚石压轴发行。人民广播电台春节特别节目《中国声音中国年》， 各界明星齐拜年， 红包不断，惊喜连连。 《中国声音中国年》，大家好，我是傅园慧，希望大家过个好年。 大家好，我是艾伦苏醒， 我是陈楚生。 《中国声音中国年》，我是吕思清。 和明星一起 回味家的温暖， 享受听觉盛宴。 我是李玉刚，辛苦了一年的人们赶在除夕前回到自己的家乡，为的就是全家团聚。 我是魏晨，一年一年时间轮回，角色变换，但是过年带给我们每个中国人心底里那份温暖永远没有变。 我是陈龙，中国声音中国年，希望大家孝顺父母，希望我们国家风调雨顺，健康快乐，爱你们。 1月27日12点到18点，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春节特别节目《中国声音中国年》， 伴你回家，陪你过年。 相关资讯和实时互动，请关注微信央广新闻公众号及央广新闻客户端。 下午5点，不知道晚餐要吃什么，又怕胖吗？没有关系，那我们就锁定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吧，豪华音乐大餐，好听不简单。Hello， 我是吴克群。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北京 FM 90.0，呼和浩特99.1，太原89.3，福州92.6，杭州103.2，广州87.4，上海107.7。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傍晚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我是朱璐，来关注一组歌坛资讯。张碧晨为电影《健忘村》演唱的宣传推广曲《胡桃夹子》今天正式发布 MV， 这首歌的歌词都由张碧晨来创作，古典的旋律曲风搭配细腻的内心独白，传达出从失望害怕到勇敢面对的自我成长心境，与影片主角的心路历程不谋而合。继导演韩寒亲自现身的《在雨中》后，电影《乘风破浪歌》又发布了由邓超演唱的同名主题曲。这首歌充满戏剧性转折，旋律从温柔浪漫逐渐转为高昂坚定，传递出属于片中主人公的爱情宣言。歌手阿牛的最新单曲《好酒好肉好朋友》昨天正式发布，歌曲以轻松欢快的旋律唱出阿牛近年来的人生感悟，有朋友的陪伴和鼓励，用一颗简单的心传达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就能战胜大大小小的各种烦恼。李治廷今天发布了一首新歌《回家路上》，在农历新年即将到来之际，为所有离家在外的人送上温暖祝福。歌曲悠扬的旋律和李治廷真挚的演唱，传递出一份浓浓的乡愁，也讲述了在外的人为生活一路走来的辛苦打拼。科技电子乐团耀乐团今天发布了新歌《加油小坏蛋》的特别版 MV，MV 中穿插了耀乐团在演唱会现场演绎这首歌的精彩画面。这首歌用 hip hop 曲风描写了在大人、老师、同学眼中的捣蛋鬼。台湾资深制作人、创作歌手李寿全宣布近日加盟泰和音乐，负责开发泰和音乐旗下歌手的潜力，并拓展音乐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作为台湾音乐圈的前辈，李寿全曾为潘越云、苏芮、梅艳芳、张学友、江蕙等众多歌手制作专辑。继续来关注到演出资讯。话剧《暴风雪》正在北京国话剧场演出，这部剧采用电影叙事手段，讲述了一场暴风雪下的人情百态。电影视觉手段的运用，让暴风雪的场景在舞台上更具冲击视觉的冲击。演出将会持续到本周日。香港胶原实验剧团将于3月3号和4号在广州大剧院带来舞台剧《金锁记》。这部剧根据张爱玲的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了一个伦理悲剧，将封建家庭对人性的压抑和扭曲残酷地展现在观众面前。演出采用粤语对白，并在现场配合字幕。用音乐与世界连接，这次由艺兴编辑朱璐播报的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来关注到气象报告。 关注天气，关爱宝宝健康，达英伊可欣带您进入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Metro Radio 气象报告，来关注一下全国部分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今晚到明天晴，零下八度到零度，天晴晴，零下六度到零度。上海多云转晴，零下一度到六度。重庆多云，六度到十三度。石家庄晴，零下七度到五度。太原晴，零下十三到零度。济南晴，零下六度到三度。郑州多云转晴，零下三度到八度。武汉晴，零下一度到九度。合肥多云转晴，零下四度到七度。南京晴，零下四度到六度。杭州晴转多云，零下三度到七度。再来了解一下新颗粒物浓度指数，北京25，天津25，上海18，重庆62，石家庄54，太原38，杭州17，南京11，北京新颗粒物浓度指数为25。 宝宝的视觉发育离不开维生素 A 的帮忙，适量给宝宝补充维生素 A 可减少眼部问题。伊可欣小葫芦祝每个宝宝都拥有一个清晰明亮的未来。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粉葫芦、绿葫芦、伊可欣的小葫芦，宝宝出生15天用绿色伊可欣，宝宝1岁后用粉色伊可欣。伊可欣，妈妈的一颗心。达医药业， 伊可欣维生素 A D D G。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有一种快乐。在空中听见 Music Radio 把梦想实现，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一群人狂欢，一个人沉淀，还好音乐都在这里，陪着城市一起呼吸。还好有 Metro Music 都会音乐。 Can we pretend that airplanes in the night sky like shooting stars? I could really use a wish right now, wish right now, wish right now. Can we pretend that airplanes in the night sky like shooting stars? I could really use a wish right now, wish right now, wish right now. Yeah, I could use a dream or a genie or a wish to go back to a place much simpler than this. Cause after all the partying and smashing and crashing.And all the glitz and the glam and the fashion And all the pandemonium and all the madness There comes a time where you fade to the blackness And when you're staring at that phone in your lap And you hoping but them people never call you back But that's just how the story unfolds You get another hand soon after you fold And when your plans unravel in the sand What would you wish for if you had one chance So airplane, airplane, sorry I'm late I'm on my way so don't close that gate If I don't make that then I switch my flight And I'll be right back at it by the end of the night Can we pretend that airplane's in the night sky like shooting stars I can really use a wish right now Wish right now, wish right now Can we pretend that airplane's in the night sky like shooting stars I can really use a wish right now Wish right now, wish right now of the days before this was a job before I got paid before it ever mattered what I had in my bank yeah back when I was trying to get a tip at Subway and back when I was rapping for the piece of it but nowadays we rapping to stay relevant I'm guessing that if we can make some wishes out of airplanes then maybe yo maybe I'll go back to the days before the politics that we call the rap game and back when ain't nobody listened to my mixtape and back before I tried to cover up my slang but this is whole decade of what's up Bobby Ray so can I get a wish to end the politics and get back to the music that started this so here I stand and then again I say I'm hoping we can make some wishes out of airplanes can we pretend that airplanes in the night sky like shooting stars I can really use a wish right now wish right now wish right now can we pretend that airplanes in the night sky like shooting stars I can really use a wish right now wish right now wish right now Like, like

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牵牵手就像旅游，成千上万个门口，总有一个人要先走。 怀抱既然不能逗留，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 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竟然最后难免沦为朋友。直到和你做了多年朋友，才明白我的眼泪不是为你而流，也为别人而流。 连续听到两首歌，梁朝伟、李宇春，之前是黑比田馥甄的一首《小幸运》啊。那天我集中把田馥甄所有在梦想的声音的演唱的部分所有的歌曲都听了一遍看了一遍，你知道我最喜欢哪一首吗？我最喜欢《追梦人》，因为觉得他唱的特别的舒展，也最贴近他个人的特点，就可以把那么老式的一首情歌唱得这么现代。 心血来潮的一天，打扫凌乱的房间，某个角落最旁边翻出你遗落的那双鞋，你的东西还在的，就是不想和过去切割，分手可以很快乐，我们都变成熟了，你只是刚好搭上了我的顺风车，那一程沿途勾起着漫漫长道苦涩，终点的 介意你选择，用我的溺爱暂时解渴。你只是刚好坐到了我的顺风车，你在享受怡然自得，我在面对挫折。原来我在爱情里面这么的适合，当最愚蠢的角色。 我要我的音乐，我要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黄鸿升。 体彩大乐透给全国人民拜年了， 来入体彩大乐透，抓住新年更好的机会。 体彩大乐透给全国人民拜年了， 来入体彩大乐透，抓住新年更好的机会。 我们春节不休息， 过年了依然坚守在岗位上。这是人保查看员的新年第一天，也是日夜守护您的每一天，坚守平凡，给您温暖。人保电话车险 4001234567。 电信光宽带就是快， 电信光宽带就是快，看 4K 高清太爽了。 电信光宽带就是快，装宽带就装电信的 宽带领跑者，中国电信。 体彩大乐透给全国人民拜年了， 来入体彩大乐透，抓住新年更好的机会。 体彩大乐透给全国人民拜年了， 来入体彩大乐透，抓住新年更好的机会。 想了我，我有一些不知所措，又紧张又兴奋，试着去体验，刹那间就被他俘获，不管不顾一切，是恋人的本色，苦恼再接着拥抱。你的脸紧紧地贴着我的脸，像有点把我心打乱，我的呼吸变困难，很漫长的时间，我爱那密不透风的天眼，还有些自己的 想说的都 就算是一句轻轻的保持联络，眼前的天空泛红，像离别的气候。 张震岳作曲，杨乃文演唱的一首《未接来电》。杨乃文总是能够找到那个对的人，就是可以帮他词曲创作，让他找到自己的感觉的那个人。这次和火星电台黄少峰合作的《推开世界的门》，在本周 Music Radio 中国大盘榜上港台榜目前名列第一位。 爱我想在这生命不能违反 三十五年，爱情不能是注定终点，所谓的背叛，可能只是一个爆发点，在瞬间没想起上人间，怎么找得到比我对你更好的人？怎么再开始信任一个人的过程？怎么再称呼我代表了身份？相遇了谁敢就为你开门？怎么找得到比我对你更好的人？谁知道你的小动作代表什么？ Music Radio plays the music you love. This is Terry Lin, 林志炫。 跟着音乐说走就走。哎，琪琪，别乱跑，小心有车。 你怎么开车的呀？在小区里开这么快？ 对不起，对不起，赶着回家呢，都没事吧？ 是倒没有，就是吓到小孩了。 对不起对不起，实在太抱歉了，都是我不好。哎，算了算了，这大过年的都急着回家吃年夜饭，不过下次在小区开车你可要小心啊，不能那么快。 好的好的，下次啊我一定注意。 到家的喜悦不会因为减速而变少，饭桌上的菜肴也不会因为晚到一分钟而变味。车辆减速，团圆加速，一起来为这个年添上快乐的元素吧。 想要看到家人的微笑，想要得到家人的拥抱，而你的快乐也是家人所想。我是薛之谦，跟着音乐说走就走，让我们用礼让和秩序把快乐带回家。 家到了，过上慢生活，和家人快乐相聚。 Music Radio 与携程旅行邀您听着好歌，享受回家的幸福。携程在手，说走就走。 分段补钙更科学，怀宝宝时用迪巧成人钙，生宝宝后为他迪巧小儿钙，宝宝长大了还有迪巧儿童钙，补钙专家美国迪巧。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曾经领悟，现在明白。 Jim Lee、侯志坚、陈建奇三位制作人联手打造了十个属于你我的故事。波士顿室内交响乐团联合演出，首播主打 My Dear You， 辛晓琪最新专辑《明白》，愚人制造出品，滚石压轴发行。 7:45，都货运，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小时的全民开奖。我们的问题是选择淡奶味的钙剂可以保护宝宝的娇嫩的味蕾，请问这种说法是否正确？答案是正确，因为淡奶口味呢是最接近母乳的味道，建议0到3岁宝宝选择淡奶味钙剂的时候避免埋下挑食隐患，呵护宝宝娇嫩的味蕾。我们祝贺一下来自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Chris，恭喜你回答正确，并可以获得我们由美国体迪巧提供的新年大礼包一份。顺便，你的这个微信的头像是你家宝宝吗？好可爱。 彩色的旗，车鸣笛，脚下阶梯都收集，我深深的着迷，着迷美丽外皮，月光清，地界路透明。 脸亲我的眼睛，简单的素色光感应，你看我在你的手心，用眼神给我肯定， 来自天涯蔡健雅的一首《飞灵》。要感谢所有参加我们全民开奖的朋友 Chris 刚才说答案是 A， 别忘了赶紧回家过小年儿。今天是腊月23，是北方人的小年儿，也是大年的前奏和序曲。那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呢，年就越来越近了，家家户户呢都开始紧锣密鼓的开始忙着过年的那些事儿了。民间都说23糖瓜粘，就是说要把灶王爷的嘴给粘上，让他上天的时候在玉皇大帝门口给咱们多美言几句，记得今天要多吃甜的。继续听歌，来自 Mercy Gray 这首 First Time。 hey, hey, 'cause for all time you will be mine. Will you be mine for all time? True love and what it really means. 来自 Mercy Gray 这首 First Time。今天是大年23，自己在吃糖瓜吃关东糖的时候呢，别忘了去给灶王爷去寄几块，没准会替咱们说几句好话。那南方人的小年是明天，其实不管是在南方还是北方，那现在小年祭灶的仪式越来越少，更多的是开始大扫除啊，买年货啊，大家都是买买买的节奏。这小时最后一支歌，读会音乐第二个小时来听到五月天的后来的我们。 也开始有个人为你守护着，我该心安或是心痛呢？然后呢？其实我的日子也还可以吗？除了回忆撕裂的某些时刻，庆幸还有眼泪终难哭散。 间代替我们永恒着，如果能怎么想就够了，无论是后来故事怎么来，也要让后来人生值得，后来的我们我期待着被谁就能 的列车上载着的是离家拼搏的梦想家们，一年到头梦想家们也该回家想团圆了，愿你在寒冬的归途中能有田亮、叶一茜、森蝶、小靓仔一家的幸福年温暖你， 在京津冀开车，当你坐进驾驶室发动汽车后，接下来的动作会是什么呢？反正我会把收音机的频率锁定在 FM99.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新推出中国交通广播，了解京津冀最新交通路况、政策法规，央广出品，值得你听。 下午6点，选购新鲜的食材回家，做一顿美味的晚餐，怎么样？放慢节奏，享受生活。 Hello， 我是 Vanessa 胡建豪。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北京 FM 90.0，大连107.8，石家庄105.1。长春94.3，南京98.9，拉萨96.1，深圳101.2。 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傍晚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我是朱璐。国产动画电影《熊出没奇幻空间》昨天在北京举办了熊孩子的春晚主题首映礼，主创尚雯婕、李琦、鲍春来、孙建宏到场，带来精彩表演。我们来听音乐之声记者小五的报道。 地图上最远的地方，怎么生我就自由吧。 发布会以春晚的形式展开，歌手李琦带来了电影宣传曲《仰望》，尚雯婕在现场演唱了他为这部影片创作的主题曲《Lu Be Free》。在《熊出没奇幻空间》这部影片中，除了熊大、熊二、光头强之外，还引入了尚雯婕、曾舜晞、鲍春来、孙建宏等人的真人动画角色。对于此次加盟动画电影，鲍春来感受到了不小的挑战。 其实我这是第一次参加这个动画片的这个真人部分的表演，我记得当时有很多时候都是要面对很多绿幕，你在表演很多情节、很多人物角色的性格的时候，你就要面对是绿幕，但是你面对绿幕的时候，你要去想象这不是绿幕，这是很多山山水水、很多地方、很多不同的环境跟人物，所以说我觉得发挥了自己充分的想象力。 通过喜剧类综艺节目被大家所熟知的喜剧演员孙建宏，带着粉丝的心情加盟这部影片。 因为首先我本身我也特别喜欢看《熊出没》，我是《熊出没》的粉丝，我从最早开始看那个动画片，就只有一片森林、两只熊和一个光头的这个动画片，就当时就很吸引我。 嗯， 啊，这么简单可以这么有趣，因为搞喜剧创作的时候它会有很多枯竭的时候，我的有的很多的灵感来源也来自熊出没。 已经深深陷入角色的孙建宏还在发布会现场表演了配音秀。 树上还说过啊，说给自己先定个小目标，我们再活500年，我要再活500年。 完成了熊孩子的春晚首映礼后，《熊出没奇幻空间》将于大年初一在全国上映。音乐之声记者小五，北京报道。 感谢小五的报道，继续来关注演出资讯。话剧《大酒店套房》正在北京仁义实验剧场上演。这部剧出自美国著名剧作家尼尔·塞门之手。剧中故事讲述了一对夫妻、一对情人和一个家庭在同一家酒店发生的不同故事。强烈的戏剧冲突营造出别样的喜剧效果。演出将会持续到2月2号。话剧《再见婚姻》将于2月11号、12号登陆上海人民大舞台。好，本节的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就是这样，感谢收听，稍后来关注到气象报告。 关爱母婴健康补钙专家美国迪巧邀您进入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来关注一下全国部分城市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北京晴，-8度到0度，天津晴，-6度到0度，上海多云转晴，-1度到6度，重庆多云6到13度，太原晴，-13到0度，昆明多云转晴5到18度，南宁多云11到17度，澳门晴12到18度，香港多云14到19度，广州晴9到19度，福州阴转晴6到12度，杭州晴转多云-3度到7度，海口多云17到19度。再了解一下希克利物浓度指数，北京25，天津25，上海18，重庆62，石家庄54，太原38，郑州25，武汉67，合肥28，北京希克利物浓度指数为25。 身高尺印刻宝宝成长变化，背后蕴含的是妈妈的贴心呵护。为宝宝补充足量钙产品，促进骨骼发育，补钙专家美国迪巧助力宝宝健康成长，妈妈放心。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忙碌了一天，也该让思绪放松一下。我是 C 六，全新悦享高级轿车，与您一起享受想听的音乐。更多精彩，敬请关注东风雪铁龙官方微信。 西屯。 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一群人狂欢，一个人沉淀。音乐都在这里，陪着城市一起呼吸。还好有 Metro Music 都会音乐。 今时明月半时关，万里长城人未还，但是龙城飞将 望眼千里。 是太像王力宏的声音，但确实是他唱的。电影《长城》的片尾曲，方文山作词，王力宏作曲，并和谭维维合作的一首《缘分一道桥》。18:10，这里是 Metro Music 都会音乐，陪伴你在小年的回家路上。 是陪你做朋友，等我就站在你身后，最寂寞的场所。猜测你的眼神，你的心去哪了？追逐你的眼神，我还能去哪呢？等我就站在你身后，盼着一点温柔。等一个天使的忧愁，有心事不能说。等一个天使的忧愁，伤口不示弱，你一再牵动我，给我停留的借口。等天使选择了守候，要该挂去承受。等天使选择了守候，却期待识破，我不得不沉默， baby， 我不得不沉默，开口就会泪流，泪流，泪流。 Can I just make it right? Can I keep you on my mind? Can I have some more time? Can I just make it right? Can I keep you on my mind? Can I stand by your side? Can you try to remind me? I need you to tell me. 想在这宇宙最寂寞的场所。 I need you to tell me why. Even it's just a lie, lie, lie. 猜测你的眼神，你的心去哪了？追逐你的眼神，我还能去哪呢？等我就站在你身后，盼着一点温柔。等一个天使的忧愁，心事不能说。等一个天使的忧愁，有伤口不示弱。你一再牵动我，给我停留的借口。等天使选择了守候，承受。当天使选择了守候，却期待被识破，我不得不沉默，你我不得不沉默，口就会泪流，泪流然后坠落。 Can I just make it right? Can I keep you on my mind? Can I have some more time? Can I just 我在你身后，像在这宇宙最寂寞的场所。 Hold 不住的好音乐，挡不住的最强音，就在 Music Radio 音乐百分百。 会长大的，往事都过去了，人都是健忘的，还执着些什么？ When you're down, down, down, when you're down, down。 这是一段可以温润耳朵的音乐，旋律间产生的力量具有抚慰的温暖，有阳光有风吹的飞翔方式，让前进不迷失，让平稳成为简单的幸福体验。曾经领悟，现在明白，辛晓琪2016横跨2017最新专辑《明白》首播主打歌《My Dear You》，温暖来袭。辛晓琪的声音成为整首歌中的向导，以爱为名点亮前方的路，这是辛晓琪在音乐里可以为你做的，希望你明白。 Music Radio 音乐百分百， 音乐 Nonstop。 买吊顶，全吊顶，装吊顶，吊顶就要法师龙。 恒洁智能双 Q， 新年聚会来袭，买卫浴选恒洁。 德屋金刚网纱窗，防盗又耐用，选安全纱窗就用德屋纱窗。 有一种快乐在空中听见 Music Radio， 把梦想实现。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哦，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 Come on。 地球努力转动，空气却变稀薄，总觉得有股压迫紧紧贴在我胸口，像地狱般的火燃烧过红了我。你和我压抑太久，需要心灵上的自由，为什么要互相战斗，像一只野兽。 别跑掉掉，别跑掉掉， 想要飞向天空，却还是在原地不动，哦，原来邪恶诱惑。 Hey！ to kick it. 一直能够战斗，空气却变稀薄，冻结的用户压迫紧紧垫在我胸口，像地狱般的火燃烧我，红了我，你和我压抑太久，需要心灵上的自由。 舞蹈音乐出身的 Alex 杜德伟带来这首他非常擅长的曲风《拯救地球》。18:22，逐鹿继续下面和你分享的这首歌呢，对于歌手本身，对于流行音乐本身都是极具意义的一首歌。这张在1991年发行的专辑奠定了 Michael Jackson 不可动摇的 King of Pop 的地位。这张专辑名字就叫做 Dangerous， 一共产生了7首畅销全球的单曲。以下就和你来分享到专辑的同名歌，来自 Michael Jackson Dangerous。 Michael Jackson Dangerous。 如果这首 Dangerous 最为出色的部分是 MJ 华丽的太空步，那下面这首歌歌词或许有一点太现代，太不好理解，但你一定不可以不懂阿密特要传给你的摇滚情绪。那在今年的浙江卫视的跨年演唱会上，张惠妹也有这首歌的表演，我们来感受一下霸气的女王范儿。阿密特，张惠妹，开门见山。 电信光宽带就是快， 电信光宽带就是快，看 4K 高清太爽了， 电信光宽带就是快，装宽带就装电信的 宽带领跑者，中国电信。 生于斯，长于斯，兴业银行与您共同关注 4G 的中国。 以 Music Radio 为舞台，倾听大自然每日演出的至美乐章， 4G 的中国音乐之声Green China。 北方的饺子，南方的面，迎接正月的季节，面食跨越了南北饮食习惯，成了新的一年圆满与健康的象征。小麦最中国的食材来源，造就了全国各地独有的面食文化。 小麦全世界四成人口的主食，也是最全球化的粮食。但温室效应引发的全球农业困境，让粮食生产变数越来越大。预估到2025年，横跨36个国家、14亿人口将陷入食物短缺的危机中。农业困境也是温室效应的起因。为了增产，大量使用化学肥料，造成土壤板结、水质优氧化，因此加重温室气体的形成。仅农业碳排放就占了人类总排放量的40%。在我国，正以高效的土地运用与崭新的农业方针，即以小米从1993到2005年间增幅35%的农业温室气体排放。在全国，家庭厨房年均2.7吨的碳排放污染甚至超过汽车尾气。更换节能冰箱，淘汰老旧锅具，让能源耗用更有效率，用焖烧取代热炒，因为时间永远是美食最好的调味料。 绿色共享音乐之声 Support by Industrial Bank。 环保是一种生活态度，更是无数自觉的行动。呵护环境，珍爱家园，中国首家赤道银行兴业银行始终和您在一起。 春节回家路漫漫，安全到家就是福。东风日产智信科技集成预碰撞智能刹车辅助系统、油门误踩智能纠正系统、全景式智能监控影像系统等多项先进技术，时刻监测周围环境，遇到危险及时预警，全方面保护您和家人的安全。东风日产智信科技，伴你一路安全到家。 东风日产。 响了好几遍了，你怎么不起床呢？你说再睡个5分钟，可已经1钟头了。根据您的临床表现，我们可以初步诊断你是晚期拖延症患者。 攒了1礼拜的工作，可是你一拖再拖。领导急了，老板怒了，可你还在玩微博。 根据您的临床表现，我们可以再次诊断你是晚期拖延症患者。对于这个现代人类医学难关，我们目前尚无有效治疗手段。明日复明日，每天浪费时间，我只能断掉你 WiFi， 划掉你网线， 扔掉你手机， 关掉朋友圈。 现在必须给我开始，今天要是干不完就不给你吃饭。 下礼拜就要考试了，课本还从没碰过。 明天见到是交论文，大不了今晚不睡了。 根据您的临床表现，我们可以确切诊断你是晚期拖延症患者。 攒了1个月了，没有干净衣服能穿了。 房间不是人类住的，双脚都没地方搁。 根据您的临床表现，我们可以初步诊断 你是晚期拖延症患者。月底了，房租还没交，水电费该罚款了。 不想做饭，不想洗澡，电视剧停不下了。 根据您的临床表现，我们可以再次诊断你是晚期拖延症患者。这个现代人类医学难关，我们目前尚无有效治疗手段。明日复明日，每天浪费时间，我只能断掉你 WiFi， 划掉你网线， 扔掉你手机， 关掉朋友圈。 现在必须跟我开始，今天要是干不完就不陪你吃饭。 你又胖了，说要去健身房，可整天躺着。这顿不算，下顿再说，不吃饱怎么减肥呢？ 根据您的临床表现，我们可以完全诊断你是晚期拖延症患者。 我还要交吗？ 你是晚期拖延症患者。你问我，我问谁呢？我们都是晚期拖延症患者。 情，快乐到底舍不得杀青，现在我够不够的叛逆，不想给谁来决定。从喉咙到脚底，听根管的指令，写我心的履历，从今天起。谁似你见我更偏执狂，爱了继续爱，我的心敞开，我坚持唱了继续唱，直到海枯石烂。我们此下如此接近，介不介意发挥想象力，的人不合时宜，不如一起来换气。从喉咙到脚底，听根管的指令，写我心的履历，从今天起偏执狂。是想抓住你的目光， 偏执狂，爱的继续爱，会受伤不管， 我不管， 我梦想中的继续唱，生死离别活该， 偏执狂。 这一趴的三首歌呢，都和现代人的心理状态有关。你是晚期拖延症患者，是偏执狂，还是孤独患者？ 欢笑声，欢呼声，潮热气氛，心却很冷。聚光灯是种蒙恩，我却不能喊等一等，我真佩服我还能幽默，掉眼泪是用笑掩过，怕人看破，顾虑好多，不谈寂寞，我们就都快活。我不唱声嘶力竭的情歌，是没有心碎的时刻，我不曾摊开伤口任宰割，愈合就无人晓得，我内心挫折，我像个孤独患者，自我拉扯，外向的孤独患者有何不可。笑越大声越是残忍，挤满体温室温更冷，万一关灯 空虚扰人，我却不能喊等一等。你说你爱我，却一直说说我不该窝在角落，策划逃脱，这也有错，连我脆弱的权利都掠夺。我不唱声嘶力竭的情歌，不表示没有心碎的时刻，我不曾摊开伤口任宰割，愈合就无人晓得我内心挫折。 I want my music. I want music radio. 想开启一段美好的人生，不妨先从完成一个小目标开始，不断奋斗，努力绽放自我。在每个进取向前的路上，新一代东风标致308为田能加油，要你绽放。动感造型，风格闪耀，质感座舱独具格调，预感科技，极致所能。新一代东风标致308，新时代中级车创行者，要你绽放。加油时刻，为你田能加油。 我是一名职场妈妈，收获成功的喜悦也不会忘与家人欢聚一堂的温暖，就像一杯浓浓的露露，暖暖相伴。露露杏仁露，滋润健康每一天。 电信光宽带就是快， 电信光宽带就是快，看 4K 高清太爽了。 电信光宽带就是快，装宽带就装电信的 宽带领跑者，中国电信。 新年好，新年到，新年就要好味道。元祖团圆年糕，开袋即食，免蒸煮哦。还有春节自组礼盒，明星产品随意搭， 有节有礼有元祖。 你为什么那么沉？ 你速度也太慢了吧，我真看不到你还有什么空间，所以我真的要换新电脑了。 联想电脑你就换新召集令，旧机折价不限品牌，更有换新惊喜，还不火速奔向联想专卖店，老客户惊喜加倍。即刻购买英特尔，让性能更超凡。联想 Yoga 5 Pro 笔记本采用第七代英特尔 Core i5 处理器。 联想 Lenovo。 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今天是传统节日，农历新年。 今天新闻的内容有： 神女转圣殿萝莉，展览 传统节日农历新年。 今天全国的天气是 妈妈脸上一转晴，爸爸不再有乌云， 红包雨落在每一个家庭， 快天气也需要有好心情。 田亮一家子唱的一首《幸福年》，今天是北方的小年儿，大年23，春节已经开始进行了倒计时。那今天都会音乐的最后一小节呢，我们要继续欢乐下去。下面的时间，我们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提前给大家拜年了。 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 跟着我鼻子、眼睛动一动，耳朵装乖耍帅，换不停风格。 青春有太多未知。 西装佩戴上一克拉的梦想， 我的勇敢充满电量，昂首大胆每一个地方。 这世界太阳，因为自信才能把我照亮，这舞台不重要，有我才闪亮，有我才能发着光。想想， 想说就说，想做就做，为了明天的自己鼓掌。 这世界的太阳，因为自信才能把我照亮，这舞台不重要， 有我才闪亮，有我才能发着光。 你有没有爱上我？ 跟着我比 夜向明天对不起，向前冲不客气，一路有你，这么斗志无限动力。 男子汉没有什么输不起，正在修炼成功的秘籍。叫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这首歌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 感谢收听1月20号小年夜的都会音乐，我是朱露，我们明天相会在下午的两点钟，帮我把时间交给 DJ 清源和银子。 会再见。